在这儿预告一下，今天为什么是苗山一个人在这直播呢？是因为我的搭档大帅现在人正在大兴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节目，从八点钟到九点钟的一个小时，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呢将会为大家现场直播第30届大兴西瓜节的活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大帅和朱红已经在活动现场做好了准备了。现在的时间，我觉得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咱们先连线一下我这搭档大帅，看看他那边是什么情况，也请他介绍一下待会儿直播的内容和现场的情况。我估计现在已经接通了吧，大帅在吗？喂，哦，行，他还等着我们的信儿呢，那还在路上等着你出现啊。那在今天的七点半到八点的这半个小时当中，苗山将会和大家继续陪伴。今天主要的内容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您将听到的是北京站与北京西站天桥完成改造，还有去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是8467元，东城区87所中小学的食堂今后每天都要记录盐油的使用量。昨天是全国护肤日，专家解读了皮肤清洁指南，西城青年择偶希望等待，不愿意将就。好，我们导播示意这个已经接通了，咱们现在听听大帅的声音。你好大帅。 Hello. 哎呀大帅，你已经到大兴了、哎、是不是？ 哎苗山你好你好你好。 哎，精神面貌不错。 现在是这样，我正在这个汇算庄啊，第三届花马的现场。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现在在现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很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刚刚起床啊、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的话，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去处，你们可以来大兴的汇算庄。哎，真的是因为今天在这里进行的是第三届的花马的这个比赛啊，我跟你说今天也是天公作美，天儿啊，哎，这个怎么说呢，阴阴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给人的人体感觉是非常的凉爽、当然啊人家说了越是阴天越要注意防晒， 对 啊，这个我相信专业人士都非常懂的，但是对于跑步的人来说他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那我再来说一下我到了这边的一个基本的感受。 好， 就是现场的一个感受。 嗯， 因为这个叫花马啊， 嗯， 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和这个花非常的切题。 有多花？ 有多花？就是现场的活动是五花八门，它的元素是五花八门的。首先比如说我来到这儿看到现场，我们的这个主办方准备了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有身着二次元服装的那些这个少女们，还有一些这个我看应该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些这个友人们，他们也带着自己他们特殊的乐器在现场进行表演。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身着传统服饰的一些小学生们给大家表演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节目啊，还有身着旗袍的这个美丽的大姐们啊等等的。当然最这个怎么说呢，最有特点的还有我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跑手，你知道吗，就是参加我们这届花马跑步的这些选手们。我刚才去采访的时候我就问到了，就随便问了一位那个美女，我说哎您是第几次来参加花马？ 怎么说， 我已经参加三次了。 嚯、 那我说你三次都参加了，你给我说一说咱大兴的这个花马跟别的这个跑步节有什么样子的区别。他说你要说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啊，说就是美啊，必须要支持。他说的这个美就是一点都不夸张。我接下来就说的就是除了现场的元素非常多之外，还有一个跟花特别切题的就是 什么呢， 今天的所有的这个跑步的行程真的是在一片花海当中，这个不是一个夸张的词，说是花海是因为你跑步所经过的所有的地方都是成亩成亩的花， 嚯，大片大片的、 啊、 是不是， 对，这个是真的是你到了这里是花香扑鼻，而且你满眼望去全是花。我估计啊，如果我现在也就坐在直播车里，我要是出去跑我根本跑不完哈，我可能跑到半道我就去哎看花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地方。而且整个他们的这个跑步的行程会穿过像这个什么叫纳波湾、古老越剧园、还有泰迪低碳乐园等等的。 这沿途风光真是漂亮，听听就特别美、 非常的漂亮。而且是这样，大兴的月季花啊它是非同一般的，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月季文化、你比如说我只先说一点啊，就是在今年大兴的月季花当中有一种一个品种的月季花 直接被命名为了就叫蔚山庄。 嚯，真棒， 知道吧？啊，对，已经以这个地方来命名这种月季花了。 那就这个品种一定是特别漂亮的。 哎，不光是漂亮，而且它一定是非常独特的， 有特色。 也就是说，只有在蔚山这个地方，蔚山庄这个地方是最有特色的， 就独家呗。 对对对，所以才会以这个地方来命名。 嗯， 而且这个地方的月季花的品种非常的多。当然是这样，现场现在已经这个7点钟，我们的选手已经出发开跑了。那么我来再来介绍一下，就参加这一次跑步的人数啊，也是非常的众多。我具体人数我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我可以给你形容一下，从岷江开跑到整个的大部队，我说大部队跑过这个出发线，大概用了7分钟左右。就是满满当当的大部队啊， 就是一个一个阵营在移动是吧？一大片 人山人海。如果说稀稀拉拉的话，他们后面的那些人啊，还有带着小孩的啊，整个通过得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活动是多么受这个跑步爱好者的欢迎。 对， 当然这个只是我说的花马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嗯， 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不光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花马的比赛，还会给大家深入的介绍一下咱们大兴的旅游文化、特色景区等等的相关的内容。我相信会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在你的出行选择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如果您今天没有特殊的选择，还是那句话的话，您完全可以开车几十分钟的时间就来到大兴，离得咱又近，而且这个西瓜节也已经开幕了。 嗯， 这大兴的西瓜咱不用说了吧？ 对对 对, 对, 不对，是北京人，你要是在北京生活的话，你要不知道大兴的西瓜，那我只能说你生活的还不彻底，对不对？ 像我这种吧，我不但能说出大兴，我还能说庞各庄呢。 对，要好，典型的吃货啊。来来来，这样我跟你说啊，这个苗山，我这边呢已经有很多重量级的嘉宾马上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好， 咱们一会儿再请他们做详细的介绍， 好， 给大家介绍和推荐更多的大兴值得推荐的景点，好不好？ 好，没问题，谢谢大帅给我们前方带来的报道。咱们8点就听你们的了。 哎，好，8点钟再见。 好，拜 拜。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大帅是去参加大兴西瓜节的这个品尝活动，没想到一上来就是跑步，这个哈、挺出汗的，7点钟就开跑了。不过这个时候特别合适，还是这句话哈，刚才咱们就说咱们节目这个半个时段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问问您现在正在去哪儿的路上啊。如果您打算这个周末出去逛逛，还没想好去哪儿，也许大兴西瓜节就是一个好去处，而且离咱们城区又比较近。大帅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可以上那儿报道，找他碰个面，一起过个周末。好，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了解一下生活资讯，来自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站与北京西站天桥景观提升工程主体工作已经完工，工程呢共历时5个月。改造后的天桥增加了行李坡道、盲文标志和指路牌等设施，方便市民的通行。昨天呢，位于广安门内大街临63号的东来顺开始拆除了。这里呢属于逾期临建，为了建设地铁19号线牛街站以及配套的服务设施，将于5天之内拆除，未来呢将建成地铁站的站厅，周边将建地下停车库。本周日起，也就是明天开始，部分动车的高等座要调价了，跟您提个醒。此前呢，中国铁路总公司就表示，自5月27号起，铁路运输企业将会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在充分考虑旅行舒适度和运营成本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高铁动车组列车高级级别与二等座的比价。部分线路高等的及级别的票价水平有所调整。此外，7月5号开始还将有一波最大的折扣幅度65折的票价调整。本周日就是明天开始，全国200到250时速的动车组一等座迎来了第一波的普调上涨，涨幅呢大约是 33% 到 35%。 以贵广高铁的广州南到贵阳北为例，5月27号起一等座的票价是上调107元。 咱们来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公布了2017年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2017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首次突破了10万元，达到101,599元，月平均工资是8467元。职工平均工资指标是有关部门制定社会保险的征缴标准，计算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确定人身损害司法赔偿等重要依据，关系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工资总额统计的呢是个人税前的工资，还包括了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应交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等等。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或者以实物形式支付，只要符合劳动报酬形式，就都会被统计在工资总额之中。北京市教委日前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室内装修改造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在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室内装修的时候，要严格落实中小学教室环境质量标准，彻底杜绝因装修改造产生的室内环境质量问题。北京市教委呢，要求各区的教委要遵循必须、节俭、可行、实用的原则，确保学校装修改造符合呢建筑安全、实用、经济、绿色、美观的要求，按轻重缓急实施装修改造工作，同时要增强环保意识，防止呢过度装修。今年呢是新中考元年，北京教育考试院最近下发的2018年中招计划说明指出，今年文化课考试将会在6月24号到26号进行。和往年相比呢，英语听说考试与笔试分离，英语考试时间缩短为一个半小时。按照日程安排，6月5号12点起，考生可以查询体育考试成绩，7月4号12点起，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中考成绩。东城区87所中小学的食堂今后每天都要记录盐油的使用量，包括酱油啊、酱豆腐等中，这是怎么说呢？中等或者是中度的隐性盐。因为有的时候呢，虽然说它不是放了好多盐，但是这东西咸呢，所以咱们也要考虑在内，提升咱们学生呢用餐营养的质量。同时发布的东城区学生营养餐质量提升倡议书中还会提到，不在学校售卖汉堡包、方便面、碳酸饮料等食品。下面咱们了解一下热点消息哈。昨天呢是全国护肤日，专家就解读皮肤清洁指南。诶，这个皮肤清洁有那么重要吗？您说要是不重要，咱们能把它叫做全国护肤日专门定一天吗？为了倡导科学的护肤理念，提高公众的护肤意识，中国医师协会和北京协和医院昨天共同组织护肤日宣传活动，解读了中国医师协会组织编写的皮肤清洁保湿防晒指南。咱们不听广告里说，咱们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对于不同部位的皮肤清洁都给出了指导意见，比如说洗头的频率因人而异，每天、隔日或者间隔3到5天都可以，以头发不油腻、不干燥为度。有些人呢早上用洗面奶，晚上再用洗面奶，个别人呢还用卸妆产品卸一遍，恐怕卸妆不到位，几个月或几年后发现皮肤呀变得越来越干燥了，还常常的发红发烫。这个指南就建议了，洗脸应该啊每天早晚都洗一次，干性啊中性皮肤尽量的清水洁面，若处在气温炎热、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比较差，使用防腐剂或者粉质、油脂类化妆品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的时候才需要使用洁面产品。油性皮肤呢要视皮肤状况每天或隔一天使用一次是这个洁面产品。面部清洁种类呢繁多，可以视具体的情况、个人皮肤特点和喜好取舍，但总的来说呢还是应该以后啊这个洗后皮肤不干燥，这是一个标准，不是说洗得多就一定好，因人而异嘛，每个人皮肤质量不一样，您说呢？刚才聊了这么多，咱们聊了民生啊、交通啊，还有一些热点，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的短信吧。刚才咱这话题抛出去了，打个卡吧，很多朋友都发来短信。这个大石头朋友第一个发来的，就说了今天去监考，呵，这上学的时候听到老师监考，心里咯噔一声啊。张小培在这儿打卡了，糊涂的旁观者说，嘿，我这在路上去买糖油饼呢。 您这跟我是一挂的是吧？非得招我。我今天早上起来吃的油条不是油饼。小爱就说了，嗨，我是去加班的，加班啊，哎，辛苦，您看我这不也上班的吗？麦冬说上班儿，我懂那种心情。杜鹃花说早，哎，这位朋友也早啊，所有听众朋友早上好。有一位啊，这个 TM 周这位朋友说，我哥们儿今儿结婚，现在我去西直门。对，您得赶早，这参加婚礼得早去，千万别堵车，周末不限号，所以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这个杜鹃花就说了，去儿研所的路上，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宝贝儿生病了呀？嗨，反正这是我们单位对面嘛，那儿反正常年堵，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发烧感冒啊，还是要去专门的儿童医院，所以呢给您宽宽心哈，祝咱们小宝贝儿早日康复。这个张峰起就说，加班加班加班太惨了。嗨，您想啊，这个只要一开始工作刷一下就过去了，晚上还是可以享用周末的晚间时光的，您说呢？忙里偷闲就说了，早安啊，支持一下苗山，常听你说的这个旅游节目，怎么今天一人做这个？嗨，这不刚才跟大帅连线了吗？人家奔这个大兴西瓜节了，因为呢今天是第30届大兴西瓜节，8点到9点我们节目也是一个特殊的板块，到时候会为大家现场直播现场的情况。我们台的主持人朱红和大帅现在已经准备就位了，8点之后您就听他们俩白话吧。刚才还有的朋友吧已经发来短信，这个问怎么参与，嘿，您这不都发来了，说明您已经找着大部队了，您就找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您就可以在这儿留言了。我这刚才一看这个扫听了一下，好几十条留言大部分都是上班的路上，我还以为大部分朋友都能睡到自然醒呢，原来咱们都差不多。WFR 就说，我毕业的时候啊不知道学士服是啥，今天圆梦。哎呦，看来您这又补了一个什么学历啊，今天毕业，那就恭喜您了。 Crystal 说，我这儿打个卡，大四了，回学校拍学士服毕业写真，我和我妈呢都是北工大的，妈妈毕业的时候没有学士服，今天我们一起拍毕业照，哇，真是太暖了。这个 WFR 您俩人认识吗？和 Crystal 不是一家的吧？今天都拍学士毕业照哈。听歌入睡着说，我在海淀医院做了半月板的关节镜手术，能送我一个祝福吗？我就不能出发了。哎呀，就我心里和您感同身受哈，还是这句话，祝您这个早日康复。我觉得吧，虽然这个住院是有点无聊，但是听着我们节目您就不无聊了是吧？我希望至少在这个一个半小时当中，我们北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可以让您天天开心，时时刻刻都开心。最后这点时间呢，咱们再了解一下我们热点新闻的另外一条，就是70%青年择偶愿等待不愿将就，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团中央青年之声正式发布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这个依据呢来自于怎样让青年更幸福青年群体婚恋观抽样调查。这个调查呢是去年12月27号到今年1月31号在全国范围内以19岁到35岁人群为进行的，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是3082份。报告从青年择偶观、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婚恋伦理观以及对团组织开展的青年婚恋服务看法6个方面对青年朋友们的婚恋观进行了分析。整体上来看呢，人品和性格是青年朋友择偶的最看重的2个方面，其次呢，一半的男性青年认为相貌较为重要，而 55% 的女性青年则更注重这个能力，相当于这个女孩就看重小伙子能力，这个男同学们还是看重姑娘们相貌。此外呢，健康和能力也是男女青年都比较看重的方面。当然了，相对比较传统观念里的门当户对，当代青年择偶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特点，更加注重内在匹配度。在这儿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 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系列影响，今天天空的云量是逐渐增多，今天天气以阴为主，并且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但是这场雨呢并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多的凉爽，预计气温呢仍然会维持到30摄氏度左右，体感可能会比较的闷热，所以特适合您去郊区转转。降水呢对于出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呢别忘了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范雷电。明天天气晴到多云，夜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白天呢比较适宜出行，不过预计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防晒。下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持续升高，预计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也逐渐突破20度。北京6月1号开始正式进入汛期，夏季天气复杂多变，局地的对流性天气较多，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咱们最后这点时间赶紧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短信，哎呀真是搜一下，我念这一条天气预报的功夫已经刷刷刷来了100条了，看看啊，这个逆盘就说了，昨天早退今天得补上，去补昨天的班没上的那部分，就这种天气吧，我居然昨天还中暑了，你说说，我觉得昨天还挺热的呢，这个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涂涂防晒呀，尤其刚才我们提到了昨天是全国护肤日嘛，所以大家呢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出发，防止紫外线哈。WFR 就说，哎呀激动啊，我们拍学士服必须认识，我们就是母女俩，您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短信一前一后发来吧，这个点儿掐的，而且一个人说就是当时毕业的时候不知道学士服长什么样，如今呢闺女这个毕业了能赶上母女俩一块拍照，哎呀想想这画面就温情啊。这个 Cobra Z 就说，这个停路边发条有人监考，我是去考试的，嗨，我听着都有点忐忑，一听说要考试吧我都紧张。这个旭志就说，一会儿呢和朋友去挑婚纱，顺道给自己挑身西服。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上班路上，嗨，这个共勉嘛。孔杰说，我在去送孩子补习班的路上，哎，说实话咱们这个小朋友们不容易，家长朋友也是不容易，孩子几点起这个家长得早起，因为还得给孩子做早餐啊，然后送他们再上学，所以都是不容易呀，祝大家周末愉快吧。飞翔的黑豆芽就说，嘿你看人家大帅去吃西瓜玩耍了，把我们这个油饼女神是我吗？我都有外号了啊，行，今儿我吃的油条，把我们这个油饼大神留在公司啃油条。您怎么那么了解我呢？哎，还有一位这头像还挺熟悉的朋友说，苦命导演大早去片场，您辛苦了。还有这个莫醒醒就说，上班的都跟我一样是做电商的嘛，最近这个618呀到处，我最近加班到爆啊，反正没想到，我以为周六大家都能睡到自然醒，没想到醒着的朋友这么多。如果您现在呢去上班，那您就踏踏实实上班，如果您打算全家出行还不知道去哪儿，您可以路过一下大兴，因为第30届大兴西瓜节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台的这个朱红大帅已经在现场了，刚才经过连线发现还挺丰富多彩，我们节目8点之后呢就会为大家正式转播现场的情况了，希望您持续关注和收听，我是苗山，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半个小时的陪伴，如果您继续想打卡的话您就继续发来，我还是在这儿守候着看着您的短信，不能节目里分享了，我私底下给您回信哈。所以呢，祝所有的收听前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转播节目。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朱红。 对，今天呢，我们出发来到大兴啊，因为期待已久的第三届红坤杯花卉北京越跑大兴半程马拉松在万众瞩目当中鸣枪开跑了。嗯。应该确实说，这是一次花海赛道的马拉松狂欢。 是的。 而且这次活动作为大兴区2018年时尚休闲体育节以及2018魏善庄休闲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也可以说是尽情展示了魏善庄特色月季小镇的无限风光啊。 嗯，本次马拉松赛事呢是由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主办，红坤集团承办，大兴区委宣传部、大兴区体育局、大兴区旅游委等相关单位支持，大兴体育总会三夫赛事执行，并由跑哪儿科技进行技术支持。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光为大家介绍这次花马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大兴的文化旅游建设的景点以及一些工作，让大家呢能够在出行方面有更多的参考。 那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大兴区旅游委的主任严淑民主任。严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欢迎严主任。 对，严主任来了。嗯，咱们这个大兴的相关的所有跟旅游相关的情况，那基本上就可以听严主任说了。 啊，就可以直接问了是吧？ 啊，没错没错。嗯。哎，问一下严主任，我们听说啊，这个花马的活动啊，今年是第三届了。想问问您，就是这个花马的活动，是如何促进咱们大兴的旅游的？ 花马活动啊，在我们大兴今年举办是第三届。从2016年5月18日，我们大兴区承办了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以来，那么应该说呢，这个5月18号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啊，对我们大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我记得当时这个2016年5月18号，这个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时候呢，是来自世界的100多个国家，得有200多位这个月季专家。 嗯。 来到了大兴，应该说这个活动呢，对推动我们大兴走向世界起到了一个极好的作用。 是的。 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兴的这个环境的改变。 嗯。 另外呢，这个从2016年5月22号，我们就启动了第一届花卉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活动。 嗯。 从第一届3000多人参加这个活动到今年的10000多人。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呢，对这个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大兴，了解大兴，同时爱上大兴，我觉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 那么这个活动呢，的的确确是带动了我们大兴旅游的发展。应该说从数字上就能反映出2017年大兴区的旅游综合总收入已经突破了60个亿，那么游客呢也突破了600多万。 嗯。 所以这两项的这个增幅在全市排名我们是在前三。所以我觉得这个月跑大兴的这个活动呢，对我们大兴的旅游起到了极大的宣传和推动的作用。 嗯。其实 这个咱们大兴的活动啊特别特别的多。 对。 包括咱们最最熟悉的就是大兴西瓜节。 西瓜节嘛，去年咱俩刚来过。 对对对对。 哎呀妈，吃完了大兴的西瓜以后 别的西瓜吃不了了。 对，真的是把我害惨了你知道。 刚才你在节目里不说了吗？今天如果说还没想好去哪儿的朋友们，对吧？今天就可以带着家人孩子，因为大兴离市区实在是太近了。 对。 现在瓜棚的时候这个瓜也熟了。一会儿呢我们也让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到底去哪儿摘瓜去吃瓜去， 去哪儿看花。 哎， 而且现在应该是正是月季盛开的一个 对 一个季节， 而且月季还是咱们北京市市花之一呢。 对。哎，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严主任，您跟我们说一说当时咱们这个活动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就是马拉松的这样一种形式啊，来带动大兴的旅游啊，怎么想到能发起这样一个活动？ 对，而且在魏善庄这儿。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当年是叫世界洲际月季大会。 嗯。 哇，那花太美了。 嗯。 因为从前年开始我就来大兴。 嗯。 然后走了好多的园子。 嗯。 基本上每一个园子那个大。 哦。 那个品种的多，真的是让你觉得哇， 就是你不是说一片一片的看，你是一亩一亩的看。 对。哎，今天跑马拉松的这些朋友太有福气了。 对。 对吧，你平常特别枯燥，那现在是在园子里跑。 而且我跟大家说是这样， 平时开车上班的人一定会有这个体验。你要看月季呢，就是开车在马路边上，可能会有一些月季花，哎，你能看到，但是那个速度很快。你想想，你今天是跑着步，闻着花香，离它非常近啊。 对 对， 来跑步，来，我们请这个严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其实刚才你已经把这个题儿就已经给解答了，哦，其实我今天坐在这儿最想说的，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大兴的第30届西瓜节。嗯，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实际上是我们西瓜节其中的一项活动。 嗯， 西瓜节呢30年了，那么5月28号将举行隆重的开幕式。 嗯， 对，而且今年的开幕式是以这个慰问新机场建设者为主。 哦， 每年我们的西瓜节开幕式呢，都是在庞各庄，月季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庞各庄的西瓜小镇来举办。 对，嗯， 那么今年呢，我们改变了一种方式，因为考虑到建设者现在呢工地非常忙，所以我们把开幕式呢放在了晚上，主要是让几百名这个建设者能够那个观看我们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 嗯， 也来体会到我们大兴区委区政府对新机场建设者的这种关心和关怀，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大兴第30届西瓜节的这种氛围。 嗯， 所以呢这个28号晚上，这个我们也请二位主持人参加我们的开幕式。另外呢，这个我们西瓜节呢，这个实际上是从3月底就开始叫西瓜季，就是预热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嗯， 这个西瓜季的活动呢，上上下下一共是10几项活动。 嗯， 实际上今天的悦跑大兴呢，是我们蔚山庄镇这个系列活动当中的一项。 嗯， 实际上我还是愿意让我们蔚山庄镇的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张浩， 嗯， 把蔚山庄这个围绕西瓜季举办的这个系列活动，让他呢跟我们各位来这个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有请张浩部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那个今天呢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坐在直播车上可以看到外面那个跑手啊，非常非常激情。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非常欢迎大家到蔚山庄来。 嗯， 这个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今年是第3届。 嗯， 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啊，咱们的特点就是在花海中悦跑。 对， 嗯， 那我就把蔚山庄这个花儿给大家做个介绍。 好嘞。 好， 那个蔚山庄呢2016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承接了咱们2016世界月季周季大会。 嗯， 这2年以来呢，蔚山庄的月季呢，月季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叫月季小镇，太有名了。 我们的，我们是2017年8月份获评的全国特色小镇。 嗯， 然后主题是以月季为主。 嗯， 现在蔚山庄呢有万余亩的月季种植，然后2300多个品种。然后那个，特别是在今年的5月18号，我们蔚山庄呢，隆重的推出了咱们一个全新的月季品种。 嗯， 这个品种定名就叫蔚山庄。 嗯， 对，刚才我做连线的时候还做了个预告 ， 就是大很多人可能会这个好奇，为什么它叫蔚山庄？它有什么特点？跟咱蔚山庄有什么关系？竟然能命名一朵花啊，一种花啊？ 这个是蔚山庄的荣幸。 嗯， 然后那个，因为这个品种呢是咱们中国非常著名的月季专家江正之先生培育出来的。 哦， 然后一直在我们的月季主题园里有种植，但是一直没有命名。 嗯， 然后江正之先生呢是非常慷慨的把这个月季的命名权然后赠予了蔚山庄。 哎呦， 然后把它命名为蔚山庄。 嗯， 也是寓意以月季这个寓意，月季嘛就代表着这个持之以恒和积极向上。 嗯，对， 也是代表着蔚山庄的一个形象， 也是咱北京市花之一。 对对对，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北京市的市花之一。 嗯， 而且今年呢也是跟那个法国的莱昂公司进行了一个签约，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推广和种植。 嗯， 这样的话也就这朵小花把蔚山庄把咱们大兴带到了世界范围。 哎， 让更多的人认识北京，认识大兴，认识蔚山庄。 哎，那我问一下啊，这个蔚山庄这个月季花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就外观是什么样子的？ 嗯， 平时我们在哪儿能看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品种？就是 现在呢欢迎大家到我们蔚山庄的月季主题园来观赏蔚山庄。 月季主题园。 哎，对。 嗯， 月季主题园是咱们世界月季周季大会的会址。 哦， 哎，然后那个蔚山庄它的形状呢就是多半开的一个内粉外白色的月季，非常的漂亮。 嗯，很好看。 朱红老师， 你看过呀？ 我当然看过了。 好，你这个 我已经 看花不带我 深入腹地了，我已经 啊 非常的漂亮。 嗯， 啊非常美，而且就是在是一种特别传统的中国的美。 哦， 就是很含蓄。 哦， 啊外粉内白。 外粉 内粉 外 白。 对对对， 啊， 有一颗粉红的心。 对对对，很少 少女。 哦，好好。 而且说到月季呢，就不得不提我们万人庄呢，现在有13个月季园区。刚才也跟大家介绍，现在月季的种植是万余亩。 对。 然后在这13个园区里呢，我们有最有特色的古老月季园，它现在是就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月季品种，在这个园区内都有种植。 嗯。 然后大家可以到这儿来观赏到月季的一个衍生变化的历史。 对。 看到最古老的品种和最纯正的月季品种。 对，我还去那喝过茶。 哦，又不带我。 里面环境非常非常的好。 哦， 而且都是古老月季。 这些那这都是平时对外开放的吗？ 对，我让跟大家说到这一点。今天在咱们这儿参加跑马的花马的咱们各位选手有福气了，因为咱们今年一共经过我们4个非常著名的月季园区。 嗯。 其中就包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古老月季园， 嗯， 然后包括我们月季种植品种和那个花色最好的纳博湾园区， 纳博湾， 哎， 嗯， 包括我们古代石刻著名的颐德园， 嗯， 哎，包括我们的月季种植的专门的园区田园一景，这四个园区都在咱们的赛道上， 哦， 每个选手都要经过，大家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美景。 嗯， 这我觉得跑马拉松的朋友，刚才我看到有一个舞台上的一位著名的马拉松跑手，他说我一共参加过105次全程马拉松， 对对对， 可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兴的花马， 对对 对， 对， 对， 啊，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吧？ 对，在大家观赏月季的同时呢，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个古石刻的这么一个园区，那就不得不提我们这些我们魏胜庄现在比较聚集的就是我们现在称的范博物馆体系， 嗯， 实际上就是咱们馆藏文化的一个集群，这是咱们旅游上面非常有特点有特色的，因为魏胜庄在南中轴的延长线上， 嗯， 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嗯， 现在呢我们这个地区呢集结了很多文化类的园区，包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古石刻，然后它是其中之一， 嗯， 然后我们坦博兴善院的古建筑， 嗯， 然后我们君天坊的古琴， 嗯， 洪恩博雅的古代文化，包括这个唐卡展示， 嗯， 啊，这些等等吧，我们现在一共有9大博物馆类的园区都聚集在魏胜庄，在就都分布在南中轴的沿线，就像一条南中轴就像一条线，把这几个珍珠穿在了一起。大家来到魏胜庄，可以同时走到这么多个文化的底蕴非常深的地方，然后欣赏到咱们全国的这种各种的文化在这儿的一个聚集啊。所以大家到魏胜庄来，刚才主持人也说到，非常的近啊，因为我们距离城中心最远的距离，远端距离才26公里。 那 是非常近的。 哎，那作为一个可能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啊，现在已经改道往这走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几个景点就在一条直的路上吗？ 对，它分布在南中轴的两侧。 哦，南中轴的两侧。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来到这儿以后我自驾的话，开着车就一条线下来，各个地方景点就都看见了。 没错没错没错。 哎呀， 非常的方便。 哦， 对， 很方便。 然后如果大家现在已经改到来到魏胜庄呢，那我正好把我们的美食也跟大家推荐一下。 哎呀，这太好了， 中午的时候大家就要留在魏胜庄。 太靠谱，我就喜欢这个。 哎，说一说说一说。 首先要说啊，我们魏胜庄今年的是办了我们聚焦未来魏胜庄休闲文化季系列活动，是从5月份持续到10月份，其中包括20余场次的精彩纷呈的活动，其中有一项呢是潘帕斯国际啤酒节， 请 5月18号已经正式对外营业了，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已经来过了。啤酒节呢是跟阿根廷，然后是阿根廷文化的一个体现，包括有啤酒有烤肉，有非常丰富的表演内容，大家都可以来欣赏来品美食。有的有的有的。 现在开始了吗？9点以后早饭开吗？ 九点以后由潘帕斯这个园区呢提供那个西餐。 哦， 咱们可以到这儿来品西餐，然后他的牛排非常的正宗。 你看 早餐吃早了吗？我说你等会儿再吃吧。 咱讲中午不行吗？ 啊，中午吃中午吃。 然后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非常有特点的一些农家院，像我们的大寨1号院，我们的立强饭庄，这是在我们大兴区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吃肉饼的地方。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包括很多城区的朋友也都到这儿来排队吃肉饼，味道非常的好，建议大家来 尝。 立强饭庄。 立强哪个 立？利益的利，强壮的强。 立 强 饭 庄。对对对对， 吃肉饼的地方， 吃肉饼，吃肉饼非常好。对， 你刚说你啤酒节，把那几个字儿也给听众 了。对对对， 在什么地方？ 就那个不是啤酒节，叫哎是 叫潘帕斯国际啤酒节。 哦，潘帕斯国际啤酒节。 地点就在我们的月季主题园，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能看到魏胜庄花的那个地方。 哦， 大家可以赏花。 哦， 品啤酒，对， 这太美了， 是， 就这太高大上了， 对，有吃 有 喝，还 能 看外国表演， 对，然后我们的接着说我们的好开心农场，然后给大家提供那个蘑菇宴，就是可以咱们吃的涮蘑菇，味道非常的好， 涮蘑菇， 对，涮蘑菇非常有特色，建议大家来品一品，说到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下魏远庄的购买东西，大家来了有玩有吃，那看看能不能从我们大兴，从我们魏远庄，买点特色的东西带回家。然后我们的胡文博雅艺术馆是一个专门以红木文化和传统文化展示为主要的园区， 这个你还得再工作个几十年才买， 是吧？ 对，他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他有长期设的各种展览，其中包括一个张宝成的那个张宝华大师的丝巾展，这个不用工作几十年， 这 喜欢就可以买走。 你陪我去一趟。 是吧？那个， 哎，给女朋友买 是是这样，不用我刷卡吧？就是那个，它是里边所有的产品都是丝巾， 它的丝巾是非常有特点的，然后送给女朋友绝对带出去不会有重样的。 哦， 哎，我觉得你最近宠妻狂魔，你肯定要去， 这是必须的， 你肯定会去的 啊。那我得多买几条。 他那个设计是爱马仕风格， 对对对 对 对，他有很多的中国风和爱马仕风这种在里面，然后他的设计非常独特，对，都是独一无二款，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我们的这些园区也有相应的衍生品，像一些精油啊，一些月季花茶呀，月季花枕啊，这些都是有的，大家到这儿可以买到。对对对，可以买到，可以买到，包括我们的。君天坊他做那个生活美学，不光有古琴卖，他还有一些茶品，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品茶，还有一些茶具都是非常的精美，非常有特点，有特色的。 说品茶那是哪儿？ 我觉得我今儿可以不离开大兴了， 是吧？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呼朋唤友一起来小聚一下。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喝茶的那个名字是哪？ 君天坊。 他是做生活美学，然后茶是诗香花，茶花它是中间的一部分。 哦，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其他的几个月季园区有分别有它比较有特色的茶品。这个是咱们的购。另外一个就是我再推荐一下我们的住。我们这儿有那个五星级的。月季九峰月季酒店，然后有星明湖度假村，然后如果大家想住民宿，带孩子带老人来体验一下咱们乡村生活呢，我们这儿有泰迪小镇，然后它是专门提供民宿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泰迪小镇是那种以泰迪熊为主题的， 对，它做的是那个专业民宿，然后它里面的整体装修的风格呀，包括居住的环境啊，都让大家接近田园，非常的有感觉。 哇，那小孩一定很喜欢、啊。 对对对。非常喜欢。 哎，严主任，我有一个感受啊，因为我是从前年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大兴啊，我感觉这两年大兴发展好快。比如说那时候来的时候，比如说采摘的地方可能吃没有太跟得上，然后呢吃跟得上呢，住没太跟得上，我感觉这两年就是咱们大兴就各个部门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来到大兴，能留在大兴，能多留几天，做了大量的工作。你比如今天刚才我听到这些介绍。原来可能我们就只能去看一下，那现在我们可以留在那儿，有好多的活动我可以参与，甚至有特别好的住宿和吃。 我插一个，可能说这个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消息，能佐证一下大兴这些年为大家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他要创业，在选择到底在哪个地方来注册创业的时候，他选择了大兴。他们说是为什么？他说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就是为创业者提供的那种环境，无论是从你去办证也好，到这个整个的注册流程也好，非常的迅速，而且服务特别好。 哎，这个我作为大兴的代言人啊，我说一下，在大兴呢有一兴十条。这是咱们产促会，做了这么一个 产促局 做的这么一个工作， 是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好的企业能够留在大兴。 难怪。 对对对对。 最后他选择。落户大兴， 注册在大兴了。 对对对， 哎呀，我觉得张浩啊，对咱们魏山庄真是头头是道，娓娓道来。 对， 所以刚刚提到严主任哈，说一说，就这两年大兴的旅游哈，还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变化。虽然说大兴已经在各个区县里边算是在旅游方面就是进步的，就提升的特别快的一个区了，但依然还在努力。 因为大兴啊，跟其他区县相比呢，的的确确在旅游资源上我们是相对匮乏的。因为我们是一没山，二没水，所以呢，我们就是靠的现代的农业，这个把我们这个旅游呢，来这个快速的来发展。前两年呢，我们大兴一直这个很多人关注，就说你们大兴这个发展旅游靠的是什么呀？我们就说，实际上我们靠的就是现代的农业种植园向农业观光园转变。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大兴有三个转变啊，第一个转变就是我们有300多个农业种植园，已经有100多个转为农业观光园，就是从春天开始游客就可以走进大兴啊。我们有四句话叫春赏花，夏品瓜，秋摘白果，冬到农家。所以说很多市民呢凭着这四句话就走进了大兴，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6000-7000农民这个在从事农业种植，所以现在呢，经过这几年的培训，我们已经有这个3000多人，这个由农民变成了旅游从业者，就是学会了旅游的管理。所以刚才呢，这个张浩说到的这个魏善庄的旅游，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 缩影。 缩影， 对。 所以现在呢，很多这个农民呢，不仅会种瓜、会种花，还要学会旅游的这种管理。第三个转变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农副产品，实际上现在呢，我们经过包装，已经转化为了旅游商品。刚才说的什么这个精油啊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个月季花的这个 副产品。 副产品。所以说，待会儿呢，我还要跟大家介绍现在来大兴都吃什么，是吧？玩什么？摘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 对，我觉得咱们啊，上半时段、还有3分钟的时间。 对， 严主任呢，能说多少咱们说多少，因为我觉得好多听众朋友听得已经很嘴馋眼馋了。 对，没关系啊，我跟大家说，如果您记不下来，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就是把我们这些这个旅游工作者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特别有名的景点，您得好好去玩一玩。 对， 您这样，您先挨个介绍一下。 我先那个把那个最近啊来大兴。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吃西瓜， 对， 所以我们说的是赏花吃瓜，是吧？这个线路呢，我先跟大家说说。 好， 首先先介绍介绍我们今年大兴最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西瓜。因为5月28号西瓜节就开幕了，实际上呢，我们是3月底就开始预热西瓜节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3-4年了，我们都是叫西瓜季，是吧？很多人就是说原来的认为是西瓜节是不是5月份这个西瓜才熟啊？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从4月中旬我们大棚里的这个西瓜就已经成熟了，是吧？很多市民就踊跃地走进大兴，而且呢是亲自走进棚里去摘西瓜。而且很多市民现在特别的这个有经验，来了之后呢，拿一把剪子到这棚里就摘，摘完之后直接坐到这个外头的凉棚里，一切两半，拿着勺就开始吃。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 惬意， 惬意，特别高兴。 他们说摘下来马上吃最好吃。 对， 是。 然后呢，这个今年呢，我们大兴现在今年种的这个西瓜的面积还是3万多亩。这个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品种，因为我们不是从事这个种植的这个内行，但是昨天呢我也补了补课，是吧？问了问我们农委，今年最受欢迎的西瓜是什么呀？就是小型西瓜，是 L600。 L600 和那个对。和这个京影，影是新颖的影，北京的京。所以这两个品种呢，在我们大兴今年是比较为主啊，就是为主的。然后这两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耐储存，就是摘下来放10-8天没问题。而且呢是这个口感也非常好，叫芳香清甜。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个对，所以那个现在呢摘这两种瓜的人非常多，也的的确确特别好吃。那个待会儿你们做完直播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 好， 这个现在就已经是大棚里的啊，陆陆续续都已经成熟了。然后说大西瓜，这个大西瓜呢是6月初，就是5月底6月初这个陆地的西瓜就已经成熟了，所以说那个这个陆地的西瓜成熟之后，那你那个采摘的时候更是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那得一家人去摘。 对， 因为我知道每年这个咱们这边西瓜节都会选出瓜王，是吧？ 对， 有那个 这个 那你捧不动，太大。 这个昨天呢，我们是两个活动，一个呢是大兴这个第30届西瓜擂台赛，这个擂台赛是面向全国举办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原来我们提过叫为民为农为生食，为民为农。为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用花香引燃奔跑激情，让运动澎湃城市活力。鸿鹄杯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正在进行。 I just wanna run, hide it away, run because the chasing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 finding me out. I just wanna run.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朱红。 哎，我们现在呢正在大兴，期待已久的第三届鸿鹄杯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的活动的现场。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非常有特色，我们坐在直播车里身后就是这个 越剧员， 而且呢是能够看到我们的所有的选手就在花海当中奔跑。 没错， 而且最重要的，我刚才看到有几个很动容的画面，就有很多小朋友。 对，这是我们这次半程马拉松的一个特色，就是叫亲子跑。 哦，是吗？ 就是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享受体育的乐趣， 真的是特别的可爱。你知道吗？那小朋友是这样， 赶快结婚，你先别羡慕人有孩子。 就我觉得那小朋友，你看啊，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看他们没有说，比如说累啊、热啊或者怎么样。他们会有些爸爸妈妈也我觉得特别的好做的，就是他不是去搀着扶着，他在前面跑，然后你看那小朋友看着爸爸妈妈远了，哎，加紧跑几步， 特可爱、 特别有画面感，而且特别的让人感觉心情的那种舒畅感啊。 对，因为这个马拉松还是很有特色的、一边跑一边享受跑步的乐趣，一边闻着花香、在这样一个不是很晒的天气里面， 对、 真的是非常美妙。 而且我是这样啊、今天不是大家，如果您真的要来大兴旅游的话，您要来大兴看花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工具。您打开就是不管是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它里边有那个扫一扫嘛。扫一扫，打开它旁边有个 AR。AR 里边有一个叫就是扫描石花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只要看到你见到的那个花，因为大兴这么多花，你看到以后，你拿那个手机扫它一下，它就会立刻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花。 这么厉害？ 哎，叫什么名？有什么来历？ 是吗？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工具。 那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咱们魏山庄这块这花品种特别多， 太多了。这个、 我上次听一个园子介绍说，一个园子里有200多种花。 哎，看。能 一共2000多， 一共2000多，这说话的是谁？赶快请出，别咱俩聊了，真是。我们赶快请出大兴旅游业的主任严淑敏主任。严主任你好， 你好， 赶快给我们证明一下多少种？ 2000多种。 你一看那 少说一零儿，你说。 我估计就咱大兴的花能把这软件给考倒，你信不信？他估计他扫不出来。 然后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要请出咱们大兴区宣传部的副部长潘玉峰，潘部长。你好， 哎，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今天我们下半时段呢，一起来聊大兴的旅游，包括还有请潘部长跟我们说说大兴的文化 建设。 对、 啊、 那严主任啊，反正我作为吃货，我必须把刚才那个话题给延续下去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摘西瓜、对吧，咱们大兴的这个棚特别多啊、进一棚随便进一棚， 对， 连随身带一小勺 啊， 而且还有很多的采摘员都会有自己特色的活动，比如我去年我就是参加完了西瓜节以后，我就自己开车去转了转，就是各个自己的棚都会有自己的演出。 是吗、啊、 还会有自己的采摘员，说专门有演出啊，还有互动、哎、西瓜比赛等等的， 太棒了， 可多了、啊、 对对对。 哎，那我告诉你，刚才咱们说一大个的，咱们说一小个、嗯、据说咱大兴樱桃也不错。 哎，我还是把这个、啊、刚才那个题儿我得说完了、 啊、好， 大家说西瓜哪儿好了但西瓜什么品种好了没告诉大家去哪儿摘、 哎、 对对对 对 对 对， 待会儿很多、啊、很多听众就得问了、啊、我们去哪儿摘西瓜呀？ 对对对， 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啊、嗯、这个西瓜、啊、西瓜节的这个、嗯、不是西瓜的这个品种啊、嗯、这个刚才我推荐了，这个已经让听众们都已经知道什么品种好了。 对， 但是呢上哪儿摘呀、啊、因为我们一共是3万多亩西瓜，但是呢主要的这个产的这个镇还是庞各庄和榆垡 啊、 嗯、哎，因为这两个镇呢占我们总面积的70%左右。 嗯嗯， 所以说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从市里来的时候走这个京开， 嗯， 是吧，就能够非常顺利的就达到我们的这个那个庞各庄和榆垡的这个采摘园。 嗯， 嗯 啊，因为您开到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能看到我们这个西瓜就在马路边，可能就有一些这个 摆摊了，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能够看到了。 嗯， 所以这个呢是我希望大家啊，就是说现在开始如果要来大兴采摘的话，主要就捋着这个顺着我们这个庞安路， 嗯 嗯， 顺着我们的这个京开高速，然后有庞安路，然后愿意去榆垡的就直接往南走、 哦、 哎，就非常的方便的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西瓜的采摘园了。 哎， 另外呢我想说的还一个呢，就是现在来大兴还能摘樱桃。 哦， 对，现在这个樱桃呢我们就安定镇就有两个樱桃园是非常好的、 哦、 一个是甲上， 嗯， 这个樱桃采摘园、 嗯、 还有一个是亮民绿澳， 嗯， 这两个园子呢挨得也比较近、 嗯、 而且他们的樱桃现在应该说我是前两天去的，我看了之后非常非常的好， 嗯 啊，品种也特别多，而且呢这个大家就是摘下来就吃这种感觉是、 啊 非常非常甜美的。 哎，我得说一下， 口里流口水。 那个樱桃园我也去过。 哎，朱红，你合着你就光让我来干活，你之前来踩点的时候一点都没叫我是吧？ 哎，真的特棒，然后里面品种还特别多。 哦，哎，那我特别想就是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地方 是在安定镇？ 对，安定镇。这两个园子 再给说一下， 一个是甲上梨园、嗯，其实这甲上啊是我们这个种梨的这个叫瓜王啊，不是那个梨王。 梨王 、啊、他曾经参加北京市举办的这个梨的擂台赛、 啊、 他是这个 梨王、 嗯、哎，但是他的园子呢不仅有梨还有那个、 啊、樱桃， 哎，对，还有樱桃、嗯、所以现在 哪个上的就是姓贾的贾， 姓贾的贾，高尚的上、 啊、哦，贾上梨园、啊、 对对对、 啊、 所以他的这个樱桃呢是非常好吃的、 啊、 另外刚才我说的亮民绿澳就是、啊明 亮 的 亮， 哎，明就是明天的明 啊， 亮 绿澳 啊， 亮民绿啊，民人民的民， 人民的民， 哎、亮民绿澳， 绿 这个园子 绿色的绿，奥运的奥， 哎， 哦、 这个园子也非常好，我给大家推荐都是非常好的 啊， 就是一个是采摘环境好，在于它的品种好， 嗯、 所以这个呢是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是红星集体农庄， 哦、 这里头呢是它是2000多亩地的一个大园子、 嗯， 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有多种水果，现在它的樱桃是最受这个咱们市民欢迎的、 哦、 啊，因为这个前两天我们也跟他这个问了一下这个采摘情况怎么样啊，他说现在每天都有这个1000-2000人在这个园子里头、 哦、 啊，但是不用担心、哦、啊，他是这个捋着摘捋着熟、 哦、 就是非常好、 哦、 啊，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推荐的是三个这个樱 桃 采摘园、 嗯、 实际上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大家最值得去的就是我们的安定玉林古桑园、 哦、 啊，因为是那个上周呢我们玉林古桑园刚刚举行这个安定桑葚文化节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嗯、 那么现在就有很多人打电话问我说桑葚熟了吗、 嗯、 啊，可不可以去采摘了，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去这个玉林古桑，对，这个桑葚啊是这个那个白色的和那个黑紫色的这个两种颜色都有 哦， 哎、我去这个玉林古桑园摘桑葚我是从来不往家带的、 哦、 因为它是你这个摘下来以后就想往嘴里放、哦、 对对特甜、哦、 对对对对 我也去过， 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这个亲自来摘是最好， 对，摘了就吃， 对，摘 了 就 吃、 嗯、 每个人给你一个小筐、 嗯、 实际上你看吧筐里的没几个，因为你都直接吃了、 哦、 哎呀，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吃完以后就没法见人了、哎、 我说的是白色的也非常好、 哦哦、白色 的 没有颜色、 哦、 对，吃完不会是满嘴都是黑的， 哦，太好了， 对，然后你吃完桑葚之后我还得说这个吃饭 啊、 他这个也是这个3周前吧举办了一个桑叶宴、 哦、 这个美食大赛、 哦， 这个桑叶呀，它是 桑叶能吃。 对对对对，桑叶跟咱们乡村的这个可以说做法应该有很多相同。 嗯、 比如说，乡村可以拿那个鸡蛋和和点面，然后一炸叫乡村鱼儿，是吧？这农村是这么叫啊。 嗯嗯、 但是它这个桑叶呢，跟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嗯、 然后炸乡村叶儿，哎呦，那个脆呀、啊，特别好吃。 哦、 而且这个安定最拿手的是桑叶馅儿的包子和饺子。 哦。这个潘部长刚才是跃跃欲试要说了。 刚才那个严主任在说到这个西瓜也好吃，樱桃也好吃，桑葚也好吃。我想说的，这都是这个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给大兴带来的福和缘。 对、 哦， 因为这个刚才这个严主任说到的这个，大兴区整个的1059平方公里。几乎都是永定河的冲积扇平原。 所以它种出来东西好吃。 您看那个永定河的那个古河床、 嗯、 它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沙性， 就是沙地儿嘛， 沙地、 啊、 沙地种西瓜最好吃。 沙性的话对种水果特别好、 嗯、 这样的话呢它日温差呀会比较大、 嗯、 白天接收温度迅速的土地就升温、 嗯、 到了夜间它迅速的冷却、 嗯、 利于糖分的凝结，所以它甜、 嗯、 而且沙。所以刚才说的这个西瓜，如果是现摘下来就吃，那就那个沙劲儿、 哦、 那个脆劲儿，那个甜劲儿、 嗯、 那确实吃了忘不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说大兴的西瓜为什么好吃啊、 嗯、 我们在这个 87.6 和 103.9 我们都多少次的跟市民介绍过了、 嗯、 是吧，实际上大兴的西瓜好吃就是刚才潘部长说的那个、 嗯、 是吧，永宁河冲积平原、 嗯、 这个沙质地它种出来的西瓜就是好吃、 嗯、 啊，昼夜温差大、 嗯、 是吧，这个它这个散热和吸热快， 嗯， 是吧，所以说这些就种种原因、 嗯、 啊，其实还有一个最重点的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庞各庄种西瓜它是百年的历史、 嗯、 啊，这瓜农叫我们管它叫瓜把式、 嗯、 啊，它包括老宋、 嗯、 是吧， 老宋瓜王， 老宋瓜王，对，昨天的西瓜擂台赛，这个老宋家又获奖了。但是今年的这个瓜王不是老宋家， 哎呦 啊！但是仍然是我们庞各庄的。 哎，我觉得挺好， 对 挺好 对吧？ 这个 江山代有才。 而且呢， 对对对， 这次呢，我们上海很多这个瓜农在我们大兴获奖了。 呵 啊，上海的、山东的。 嗯、 然后这个5月28号晚上呢，我们这个在西瓜节开幕式上将对这些在大兴获一等奖的这些赛手隆重的颁奖。 哦、 啊，所以说这个西瓜擂台赛在我们大兴面向全国举办，也是这个坚持了30年，是吧、 嗯？ 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影响力也非常大。 这样吧，严主任，您把我们这个西瓜季的其他的相关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 吗？还有哪些活动 啊？这个刚才我说了啊，西瓜节这个30年了，我们这个变为西瓜季也已经4年了。 嗯、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西瓜节的活动从3月份就已经开始。 嗯、 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些活动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兴， 嗯、 走进大兴。 嗯、 西瓜节这个西瓜已经成了大兴的一张名片。 嗯。对， 而且西瓜节呢，也对带动我们大兴这个、 嗯、 这个宣传大兴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4月份开始，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 嗯，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区里办， 嗯、 是吧？我们乡镇也办，有的企业也赞助， 嗯、 是吧？很多这个镇里头啊、街道啊，都围绕西瓜季，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实际上就是宣传大兴， 对， 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活动来了解大兴的发展， 嗯、 啊。让更多的市民也通过这些活动来走进我们大兴。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今年呢，我们从这个4月份开始，我们就举办了叫最美左堤路花开庞各庄啊，以这个是一个是北京市民2000多人走进这个花海的一个徒步活动，这是梨花节，就是赏花嘛，赏梨花，然后呢走徒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北庄村镇这个围绕着这个永定河他举办了春之韵郁金香这个徒步旅游活动、 嗯、 这个呢是我们北京市的这个200多名骑行爱好者、 嗯、 是吧，围绕着这个我们的永定河的这个环路、 嗯、 然后呢欣赏着这个郁金香、 嗯、 然后有这么一个活动，实际上这个活动也是我们北京市民有很多、 嗯、 是吧走进了我们大兴。 对， 第二个呢这是关于这个徒步活动、 嗯、 是吧，第三个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 嗯、 这个花 马 对，刚才呢这个张浩已经把这情况跟大家介绍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西瓜节30年了，那么从这个1988年，原来我们是6月28号举办的这个西瓜节开幕式、 嗯、 后来由于西瓜的这个成熟啊提前了， 嗯， 所以我们就改到了5月28。对，但是今年呢，我们围绕西瓜节30年，我们就想着寻找这个西瓜节同龄人，来让你呢走进我们的87.6，是吧？来讲述我与西瓜节共成长，然后通过你的这种感受来讲你在成长当中你的经历和这个宣传我们大兴这个发展和变化，啊，包括一些企业啊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另外呢，我们这个组织这个北京市摄影家协会的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走进大兴拍美丽大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7月份，实际上现在这个活动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我们会把很多作品这个组织到一起，然后由北京市摄影家协会给我们评完之后，我们在7月份将有一个这个摄影大赛的隆重颁奖。现在呢，我们就有很多照片就已经巡回展了，然后这个我们将进行一个隆重的颁奖。还有一个活动呢，是在4月19号，我们大兴走进这个东城。 4月19号， 我们已经走进东城太庙和北京市这个总工会，是吧？东城区总工会，我们大兴市旅游委和大兴区总工会共同在太庙举办了一个活动，实际上是推介旅游。另外呢，我们是面向全国征集大兴礼物这个设计创作大赛，这个大赛的揭晓呢也将是在7月底，这个将要揭晓。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个了解大兴的特色，是吧？给大兴创作一些大兴的旅游商品。所以这些活动呢，我们都期待我们北京市民，是吧，还有很多听众来走进大兴，来宣传大兴。 好 啊，这个呢是我说的旅游方面。实际上我们潘部长啊还有很多想介绍大兴的这种 文化。 对对对， 因为其实刚才你看啊，我们说到吃，人家潘部长都能跟你说，这吃也是有文化渊源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是文化。 让潘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啊，这个都说西瓜是大兴的一张名片 啊。 那其实大兴有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 但是，就像通过潘部长刚才介绍，这张名片是由文化给沉淀下来的，对不对啊？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是，刚才这个严主任在说呀，就从那个，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是通过西瓜了解了大兴。确实大兴在很长那段时间里是属于农业大县或叫农业大区，农业当中的那个西瓜作为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确实推动了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让老百姓在这里获得了这个致富的一个新的门路，同时也让大家通过这个西瓜的这个媒介了解了大兴。但随着这个就大兴这种发展和变化，特别是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这个大兴区叫艳丽绽放之后，应该说一朵花实际上从产业形态的角度，从都市休闲拓展了整个大兴区领域的这个产业形态。特别是咱们新机场的建设，应该说大兴的这个定位就发生了叫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总书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2次来到大兴，那么新机场，他对新机场，一个这是一个千年大计，另外这是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所以在新版的那个北京城市的总体规划里面，实际上赋予了大兴一个崭新的定位，叫三区一门户。三区呢就是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的引领区，城乡深化改革综合先行区，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所以这样的话，大兴的那个定位已经从农业实现了立体性的转变。当新机场正式在2019年首飞以后，它就是国家的形象。 对， 那么大兴就是国家形象的承载地。那就是新国门。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那个历史的条件下，就大兴区文化内涵的延伸和拓展就尤为迫切。 对，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大兴区为了打造这个新国门文化做了哪些工作呢？ 就这里面啊，首先我还是想那个借这个机会向听众朋友啊就简要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大兴的历史文化底蕴。 好， 大兴啊秦朝的时候设县，定大兴这个名字在金朝距今也就24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最突出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南海子。 南海子文化， 对，辽金元明清5代的皇家猎场，元明清3朝的皇家苑囿， 这个皇家苑囿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是216平方公里，包括四座行宫，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和团河行宫，以及像德寿寺、永穆寺、宁佑庙等一系列的苑囿啊，20多处，应该说就达到了紫禁城、三山五园和南海子三足鼎立的清朝皇家政权的一个格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应该说它的那种那个历史的这个底蕴，是叫积淀在那里，而且正在创新的去推动大兴区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对这个大兴区的这个兴国门文化，我们有一个明晰的定位，定位是两句话：京南古苑囿，东方兴国门。 哎呦，好。 从历史中走来，我们南海子寻找我们的根，走向新机场，面向全球，我们去寻找大兴的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这个在探索说大兴，那么你到底应该是几种文化的这个形态来支撑你大兴的这种文化中心的建设。我们有五个文化的形态，主要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和馆藏文化。这里面呢，我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着重的跟那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馆藏文化。实际上这个馆藏文化呀，平常提的应该相对还比较少，但是在大兴目前从中国印刷博物馆国家级的到民间投资的，像刚才那个张浩部长提到的，像君天坊古琴文化基地，一共有21处。也就是说在大兴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馆藏文化。所有的这个藏品实际都诉说着历史， 对， 也展示着文化的魅力，同时也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那么那个特别像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比如说像中国印刷博物馆、克罗版艺术馆、大藏经雕版博物馆，这个实际上在大兴就形成了关于印刷博物馆的一个从历史到现在一个体系， 一个发展脉络的一个展现 在这里都有展示。那么包括刚才那个张浩部长提到的沿中轴线，我们有11处类似这样的民间博物馆、艺术院、艺术馆。像刚才那个张浩部长提到有一个洪文博雅艺术馆，他的这个唐卡收藏应该说在北京市都有一定的规模。 对， 包括他的这些唐卡的这个类型，从金唐、红唐、黑唐、缂丝、堆绣，它很完整。 对，它那个非常名贵，就是你离它稍微近点，它就会报警。逗你呢，逗你呢。 我真信呐，真的真的。哎，因为我知道唐卡非常， 它非常珍贵，非常珍贵，而且有特别有古老历史、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唐卡在里面。 对，所以这样啊，我看一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潘部长给我们推荐几下，比如说，推荐马上要放那个放假了嘛，学生们想要说来了解一下，就跟自己课本有关的这些文化知识的话，哪些博物馆你比较推荐的啊？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印刷博物馆，对咱们印刷的这个历史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假期的实践基地。像我们的克罗版艺术印刷博物馆，它实际上是用现代的这个技术和雕版的这个技术相融合的一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展示基地。那么在那里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就咱们那个雕刻印刷的艺术那种无限的魅力那么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刻，那么石刻它的这个拴马砖大道，从元代开始这种拴马柱、上马石都在诉说着每一个朝代不同的历史文化，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一个传承、每一个传播都体现着文化的自信。 好，特别感谢潘玉峰部长啊，给我们介绍大兴的文化。最后的时间，严主任，咱们第30届大兴西瓜节了哈，再邀请一下咱们北京的市民来参与到我们这个 轰轰烈烈的，然后热热闹闹的活动当中来吧。 好，我们特别的希望北京市民通过今天我们的这个 87.6 的这种宣传，让更多的人又进一步了解了我们大兴，了解了大兴的旅游，了解了大兴的文化。今年呢，我们大兴这个西瓜节的主题仍然是城南绿海，甜美大兴。那么来到大兴的人肯定会更加甜美，更加幸福。所以我们期待北京市民这个早日走进大兴。 好，也谢谢。我们不光这个会走了进大兴，我们觉得潘部长说到文化的时候如数家珍。 对对， 我觉得他没说够。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叫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会邀请到时候潘部长跟着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打开大兴的文化之门。 没错。 好， 今天第三届红冠杯花卉北京月跑大兴半程马拉松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对对，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这一个小时以来的陪伴，估计呢我们也把您给说馋了。也说痒痒了。对吧，今天能来反正这个 半个小时的车程嘛， 就过来吧。 对对 对 玩来看花，吃好吃的。对吧， 对，我们给你们推荐那么多地方可以回听一下节目，挨个记下来。 对 对吧。 好了，今天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娱乐72变。 咱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